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小路上漫步，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 Pops 音乐，让您轻松享受生活，每天5点17点播出。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接下来请欣赏一组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合唱团和广播蓓蕾艺术中心合唱团演唱的世界名曲，曲目有《春光好》《鳟鱼》《波弦波尔卡》《摇篮曲》《渴望春天》《八只小鹅》《小白船》《啊，迷人的威尔木兰》《红蜻蜓》《田野在召唤》《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内伊巴河》《我的小鸡》哩哩哩，夜，在卡基德洛森林里，缆车，菲律宾民歌集锦，回声，通，巴拉莱卡。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有那么一天，我把太阳高高升起，挂在你永远满足的笑意里，妈妈我爱你。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 在这土地上，每天到傍晚工作下。 啦啦啦啦啦啦啦，唱吧飞吧飞吧这里， Mama kata yo, tidak mama kau. 这里是 Pops 音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Oh 树上，稻草在树上，好像今天。 鸟也都在休息。